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入眼，欢迎你尝惊喜，终于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吗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 小说联播。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两军阵前，安童对伯彦大喊： 元帅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只管冲过来，我死不足惜。你要平定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我心愿也了了，不必犹豫，元帅。 伯彦暗自思忖，安童木华黎国王之后，四代元帅，国家栋梁，可不能这么轻易让海都给杀了呀。于是伯彦大声说道： 海都大王，你只要放了安丞相，我即可退兵。 海都在马上大叫道： 你可别骗我，你现在退兵，三日之后我放还安童，从此我们息兵霸战，如何？ 伯彦说： 海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现在退兵，等你三天，你放归安丞相，我们息兵霸战。你如果再不放安丞相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 伯彦命令大军后队变前队撤兵，伯彦的人马旌旗摇动时缓缓后撤。安童被押着回到海都大营，海都得意地坐在椅子上，军士把安童强摁在椅子中。安童怒容满面地说： 海都，你丧心病狂了，你杀又不杀我，放又不放我，你这样折磨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海都说：这回你让伯彦退兵，我肯定放了你。安童怒道： 呸，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鬼才信你的话，我但求速死，绝不会再被你利用。 伯彦大军撤回，与西班二人并肩走着。伯彦用手指着左右两侧的山说： 三日后我在阵前与海都大军正面相对，你在这侧山里埋伏，我跟海都说话的时候，你从两侧里冲出来，冲他的中军，趁机我可以救出安童。你看我后队的红旗摆动，你就冲过来。西班说： 好，今晚我就布置。 二人商议已定，回营去了。第三日一到，伯彦再次点起军兵， 立马于阵前，身后是黑压压的大军，旌旗蔽日，刀枪林立，气势盖天。海都也是立马于阵前，身后大军人人是摩拳擦掌，个个是杀气腾腾，全副武装，只等死战。安童骑在马上，身体被绑着，被两个刀斧手压着，立于军前。海都大叫道： 伯彦，我信守承诺，现在把安童还给你，你要信守承诺退兵，从今往后我守我的河中，任你们纵横天下，我不跟你们争了，我也不管你们取什么国名了，这总行了吧？ 安童大叫道： 伯彦元帅，你不要听他的，趁此良机赶快除掉这个祸害，赶快冲过来，元帅冲过来呀。 伯彦说：海都，你让安丞相放马过来，我肯定撤退，我不像你说话不算数。这时伯彦大军的后队里，一位军士站在马背上挥着一面小红旗，西班立马待发，远远看见了远处挥动的红旗，于是挥刀大叫道：冲！人马如风暴一般冲了过来。伯彦一语双关地说：海都，你为何不放安丞相过来啊？否则我要冲过来了。 安童一听，突然猫下腰，双脚跟用马刺一蹬，那马箭一般飞出阵来狂奔，不料一根绊马绳早已等候在那儿，安童是连人带马滚落在地。伯彦举刀大叫道：冲啊！海都也大叫着往前冲，左右两侧里西班的人马向海都中军冲来，两军相交，杀气震天，展开激烈的肉搏战。军士们被砍头的，被砍断胳膊砍断腿的，刺死的不计其数，战场上一片死尸，横七竖八的躺在那儿，个个血肉模糊，表情狰狞可怕，情状十分惨烈。在一处尸首堆中，安童慢慢地蠕动着身体，爬起来又倒下，他满脸的泥血，依然绑绳在身。安童枕着一匹马尸喘息了一会儿，然后一点一点挪到一个身上插着刀的尸首前，转过身去，就着刀上上下下蹭着绑绳，脸上的汗水血水往下流着。终于安童把绑绳拉断，他活动着双手慢慢站起来，茫然地看着四周的死尸荒原。伯彦大军露营处篝火点点，将士们三五成群在火上烤着马肉吃。军帐内，伯彦怒容满面地来回走着，西班站在一侧，屋中桌子上放着一大盘马肉。伯彦大声训斥道：吃吃吃，你们都吃死算了，找了两天了还没有找见安童丞相，让我回去怎么向大汗交代？走，去找安丞相，把尸体一个一个翻过来找，找不到他你们就不要回来见我。西班领命站起身来，大步流星往外走去。河中的原野上，安童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尸首间，走不过一段路停下来，坐在一具马尸上，用刀刺穿马脖子，嘴对着流血处贪婪地吮吸起来。安童喝够了，擦着嘴上的血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突然他看见不远处有火把， 他赶紧蹲在地上，向火把处张望。这火把是越来越近。西班走在一队士兵中间，命令道：仔细的查，一个一个尸体翻过来看，找不着安丞相，你们谁都别想回去。这时安童站起身来，赶紧喊道：西班，安童在此。西班一行人慌忙举着火把跑了过来。被救回博彦大营，安童跪下道谢：感谢大元帅相救。伯业慌忙扶起安童说道：海都又跑了，阿巴哈大王半道截杀他，原想肯定能够俘获他，结果还是让他跑脱。看来我要在北地镇守一段时间了。安童说：那海都性格倔强又多变，他不会就此销声匿迹，这个祸害不知作乱到何时啊。伯业说：安丞相，在这儿休养一些日子，然后我派兵护送你回上都。按例大汗应该到上都度假去了。丞相回去之后要警惕一个人，阿合马。我知道，在中书省时我就领教过此人，也跟他交过手。这些年我就不清楚他专权乱政到什么程度了。我是已经死过几回的人了，我回朝之后定要查清事实，禀明皇上，除掉这个奸贼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姚叔府内，姚叔和刘秉忠相对而坐。刘秉忠说：公茂，太子非要把阿赫玛留在大都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都问了他好几次都没告诉我。我想他肯定给你这个师傅说了，哎，你给我透点消息行不行？姚叔摇了摇头没有说话。刘秉忠又说：哎呀，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他把阿赫玛留在大都，他自己则要随驾去上都。他如果是想留下阿赫玛，找机会收拾他，那他自己离开大都，他这到底是要干嘛啊？姚叔笑道：浪子，你还有想不明白问题的时候，这真是稀罕了。刘秉忠说：哎，你不要讥讽我，这个事情我确实是想不明白，这太子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啊？姚叔说：哎，说实在的，我也不全清楚，太子只跟我说过清君侧，别的我也不便过问。刘秉忠听罢是大惊失色：公茂，这可是震天动地的大事儿啊，弄不好动摇国家，根本得不偿失啊，你要劝阻太子才是。姚叔摇了摇头说：太子是不听我这个师父的，太子好像胸有成竹，我们就静观其变吧。太子经历过这些年总理朝政，风风雨雨练就的已经不错了，我相信他会把握好度的。刘秉忠忧虑地说道： 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儿啊。公茂，你可得想好喽。这些年咱们苦苦奋争是为了什么？那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定啊。偌大个前无古人的国家，不怕外敌侵扰，就怕祸起萧墙，引起内乱呐。我想太子孝顺不会有什么私心，就怕弄巧成拙，引起内乱，摇动国家的根本呐。东宫一间房间之内，贺仁杰对王柱说：兄弟，太子把咱表弟升为侍卫亲军百夫长了。王柱说：大哥，太子的恩情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呀。你跟太子说吧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快憋疯了。贺仁杰说：哎，兄弟别着急，最近不要出宫门，注意安全。还有你那个朋友高和尚能信得过吗？王胄点点头说：没问题，我们也是生死之交啊。贺仁杰说：好，你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，一切听我的安排就可以。阿合马府内，阿合马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。儿子呼心进来施礼道：父亲，孩儿查清了宿卫军汉军千夫长王柱的原籍，就是真州的，与崔斌同乡。阿合马闻听一惊：啊，这么巧吗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？嗯，赶快查清楚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儿。是，孩儿一定尽快查清。父亲，您为何不随驾去上都呢？崔斌一家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父亲不必太担心了。我告诉你，都是你们这个麻痹思想在作怪。有道是斩草除根，否则春雨一浇春风一吹，这草根又发芽拱出土来了，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。刀架到你脖子上你才知道厉害。快给我认真去查，赶快查个水落石出。夜晚，贺仁杰与王柱一起饮酒，王柱显得很焦躁。大哥，你说吧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我都有点耐不住火了，我把家中老小都安顿好了，我不顾一切了。贺仁杰说：兄弟，越到关键时刻越要冷静。行了，今天这酒咱们就喝到这儿，以后直到事成之前不再喝酒，听大哥的。王柱端起酒杯一看是空的，于是又向贺仁杰求道：大哥，你知道我酒量，我再喝三杯行吗？就三杯。贺仁杰说：半杯也不行，事成之后咱们再好好喝，醉他个三天三夜。王柱说：大哥，我心里清楚，事成之后我还有功夫喝酒吗？你放心，我喝不醉，误不了事儿。太子如此待我，自古就有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心甘情愿。大哥你不必担心，兄弟我误不了大事。贺仁杰无奈又给王柱满满的斟上一杯，王柱端起时一饮而尽。次日一大早，贺仁杰就去拜见甄金。甄金说：三天以后我们就出发了，你这边 可都准备好了？阿赫玛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？赫仁杰说，太子放心，一切准备得妥妥当当。阿赫玛那边也在加紧行动，寻找崔斌的儿子。真金说，这几日王主不能走出东宫半步，到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，你要冷静。这几天再也不能给王主喝一滴酒，我怕喝酒误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阿赫玛此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毫无头绪。见忽心来报说崔斌的儿子还是没有下落，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此时的阿赫玛像一只惊弓之鸟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惴惴不安，惊恐不已。他命忽心抓紧时间追查崔斌儿子的下落，一面又令府中加强军兵卫护，而自己却在府院深处因为害怕而在不停地颤抖。临出发的前一天，真金与贺仁杰进行最后的商议。贺仁杰报说，太子，王柱已对天起誓效忠太子，绝不反悔。真金问，他把家人都送走了吗？贺仁杰说，对，早就送走了。真金又问，没有人知道此事吧？贺仁杰答，太子放心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真金说，我要随傅寒去上都开平，这事一切按照计划，都需要由你来完成，你有把握吗？贺仁杰说，太子放心，我会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真金最后说，这些天多派人严密监视阿赫玛的动静，他这个人鼻子比那狐狸还灵，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有半点疏漏，这可是统天的大事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，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，留下来几句贴心的话，最平凡的温暖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，不可能所有事一天做完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不愿再受情感，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，家